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任守一住在楼下的房间里，陶阳子进来打量了一下，这间原来做杂屋的房间放了一张床，就很少有转身活动的地方了。任守一穿一件灰色僧袍，盘腿坐在床上。 是不是觉得这里小？秋儿让我住楼上，我觉得这里好，和我的禅房差不多。 我在小巷楼上的房间也一样，那里很小，很简单。我在那里打谱响棋，觉得思路很宽很大。要是在一个豪华的大房间里，反而觉得思路狭窄，挤得很。 任守一说：“你说的正合佛理，其实棋理与佛理也相通。世界万物皆有佛性，世事万时皆含佛理，围棋讲控，佛家也讲控。你对控有着天生的悟性。 是不是我与佛教有缘？我进了寺庙，就觉得那里清净，再无烦恼之念。” 任守一把合着的掌往下一摆，打住打住，佛家讲方便法门，正是合着不同的人。你现在年轻，人生还刚开始，无法超越。就像棋布局后刚入中盘，正需要在搏杀上磨练。所有的高手都在搏杀层面上过关，才谈战控。你呀，还需实实在在的在现实人生中滚打历练。正是成家立业的时期，烦恼即菩提，烦恼的感受越深，控的理解也才越深呐。 陶阳子与任秋的婚礼在中原举行，任秋希望热闹，任守一喜欢清静。结婚图喜庆，任守一听由任秋往热闹里办。除了任守一，陶阳子与任秋在南城都没有别的亲人。陶阳子请了女老板和胡桃来帮忙，胡桃与任秋已经十分要好，他一口一个嫂子，满嘴甜蜜的话。任秋本来觉得胡桃不正经，不是个好人，但接触多了，慢慢的喜欢上了胡桃夸张滑稽的腔调，也喜欢听他的预言式的话，有事儿常吩咐他去做。女老板租了一辆马车， 用红布把车棚裹上，由胡桃驾车把任丘从小院里接出来，来到小巷。陶阳子在小巷楼里取了衣物还有那副旗，再陪同新娘转回到小院去，每到一处便抱住鞭炮齐响。穿着大红嫁衣的任丘与穿着长衫的陶阳子并肩走下车，胡桃在后面跟着，他瞧个空在任丘的耳边说，我以后只叫你姐姐，因为我一直陪着你，算是你娘家一路人，阳子哥呀，只是入赘进来的姐夫。任丘咯咯地笑着，笑得很响。端坐在屋里的任守一默默地看着这情景，慢慢地眼皮垂下，念了一声佛。任守一也许不太适合尘世的热闹情景了。胡桃大言炎炎地讲着， 结婚讲究吉庆，今天就有吉庆兆头，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一片红光，红得灿烂，红得光辉，注定红透，红到头的。 大家都笑。陶阳子注意到任守一又朝这里望一眼，接着垂头合掌。中原的酒席摆了三桌，有女老板和任丘的邻居胡桃和两个小兄弟，还有常在中原进出的旗人。围棋研究会的棋士和一些有身份的棋友早已接到方天琴的请柬，都去参加他的婚礼了。梅若云来了，他带来了秦时月送的一套西装，还有一条苏绣纱巾。他文静大方地走到陶阳子面前，说着庆贺的话。陶阳子默默地看着他。陶阳子给秦时月的请柬上写着的是秦时月及夫人。作为同学，陶阳子应该给梅若云单发个请柬。现在他作为秦时月的夫人坦然而来，陶阳子不免有点愧意，自己对梅若云也许一直是一厢情愿的感觉。胡桃却叫着， 秦二夫人来了，秦老爷呢？ 胡桃与任丘关系好了，他见到陶阳子与梅若云的神情，便有一点为任丘讨公道的意味。梅若云对陶阳子轻声说， 他会来，只是他早接到了方天琴的请柬。 梅若云的口气分明在为丈夫做辩解，陶阳子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任丘与邻居说着话，只是眼撇过来看了一下。进行拜堂仪式，司仪是胡桃执意担当的，他学了好久的贺词，说得喜庆，最后说到送入洞房，但无洞房可送，只是请大家入席。梅若云靠近任守一旁边，只是中间空了一个位置。坐下来后，梅若云朝陶阳子说了一句， 那包礼物是秦时月送的，我没有再准备，我给婚礼送上一曲吧。 说着打开了身后一直背着的布包，里面是一把琵琶。任守一一眼光闪亮了一下，陶阳子知道岳父是很懂音乐的。拨指一弹，琵琶升起，本来四下里闹哄哄的立刻静了下来。这首贺婚琵琶曲弹得喜庆欢快，所有的人都被迷住了。不知为什么，陶阳子感觉那是梅若云为他一个人弹的， 陶阳子并不太懂音乐，却在欢庆的曲子里仿佛听到了一丝清冷，仿佛在诉着人生的悲欢离合。一直没有说话的任守一对弹完琴的梅若云说了一句： 夫人真是神仙般的人物，琴音之中自有慧根。 梅若云听陶阳子讲过他的师父，很敬重地低了一点头，说了一声：谢谢师父。梅若云用了师父的称呼，仿佛是求教于他，又仿佛跟着陶阳子称呼的，只是陶阳子现在已经改称爹爹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说秦时月会来，陶阳子还有点疑惑，但很快秦时月就来了，入席便拱手致歉。陶阳子很感激他，他毕竟还是来了。秦时月本来想和梅若云直接来陶阳子这里，只是秦夫人看到方天琴的琴简，说要去参加，秦时月只有带着秦夫人去那里了。方天琴的婚礼开始，秦时月就把秦夫人留下带她喝酒，她又赶到中原这边来。她与方天琴只是在社交场合认识，与陶阳子的关系要深得多了，况且这里还有梅若云在。秦时月坐到了任守一的旁边，这是陶阳子安排的，他想让学贯中西的秦时月与岳父聊上一聊，但是任守一又如以往低首半闭眼的状态。秦时月听陶阳子介绍，很热情地与他招呼，任守一也只是应着一声。陶阳子想到任师傅自妻子去世后一直单人生活，大概对有着二夫人的秦时月感觉不入眼吧。秦时月在席上说：我在那边参加了一场完全新式的婚礼，又来这里参加一场旧式的婚礼。旁边有人问： 哎，你以为哪一种更有意思啊？ 秦时月笑答： 我看各自所爱，如黑如白，也各有所得。 秦时月显得很能说，他左侧的任守一只顾低眼低眉，似乎在心里念着佛。他右侧的梅若云也是低眼低眉，似乎不胜酒力。婚礼热闹也累人，中原的婚宴结束，送新婚夫妻到小院，又在楼上新房里闹了一会儿，众人走了。终于只有新郎独自面对新娘，想着执子之手与之偕老，陶阳子心中有着永恒的期待。任秋喝了一点酒，脸红红的，陶阳子也喝了一些酒，头虽有点晕乎乎，心里还是清楚的。他趁着酒兴，鼓足勇气坐到任秋的身边。任秋移了移身子，陶阳子心想他是自己的妻子了，便伸手一把抱住他，并用另一只手按到他的胸脯上。任秋朝他瞪了一眼，晃了晃身子，发现他无法摆脱他，也就由他了。想不到 这个老实男人也会这样。陶阳子泄了一点气，松手对任秋说：我们睡觉吧。任秋让陶阳子先躺到床上，他自己到床后马桶处摸索了一会儿，又去卸妆取头饰，隔了好一阵他才上床，脱了外衣躺了下来。陶阳子伸手去帮他解内衣，任秋按住了他的手：你怎么？我怎么呢？这时陶阳子再也忍不住了，多少年养成的君子模样此时就像画皮一样脱落了，不由分说地动作着，有点急乎乎的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他，只顾把手伸到他的内衣里去。接下去的一切是陶阳子想到过但绝对想不到的，那想到的仿佛是梦中才有的，没想到的想象中根本不存在的，一切似乎都不对头。他像对着一片空白的棋盘，不知如何下子，又像是对着满盘的黑白棋，同样无法下子。最后他在盘外把子投了。任秋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，看看他，由着他，随后抬腰皱眉朝下面看看，宽容地擦净了自己。陶阳子也讪讪地去擦洗了，于是两个人重新躺下来，他由着他抱住，向下埋身体伏在他身边睡了。陶阳子却很长时间因为不习惯而未能入睡。任秋的牺牲悠长，带着一点轻轻的呼声，合着的眼睫毛长长的微微的颤动着。陶阳子睡不着，便觉得有点热，掀开了被子。任秋没有再穿衣服，他却穿上了一条短裤。陶阳子久久地看着任秋的身体，想完全看进内心中去。相对陶阳子来说，任秋的身子白白净净的，一对黑白的躯体相依在一起。陶阳子想着，我结婚了，这就是我的妻子，是伴我一生的女人。新婚期间俩人都在家里，陶阳子总是去看他，任秋却不再正眼看陶阳子，似乎他是一个完败的棋手。陶阳子感觉着任秋的身体多少还有着迷惑，任秋只是完成对他必须的应付。陶阳子想到这男女之间也如进攻的黑棋与防守的白棋。任秋为父亲做素餐，买了好多新鲜的野菜来，吃过午饭后，任守一提出要去西寺住到那里。任秋恋恋不舍地拉着父亲，这才朝陶阳子看过来。陶阳子不知该怎么劝任守一，自婚礼开始任守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。陶阳子对任守一说：爹爹是不习惯俗世的生活了吗？ 人生八苦，只是深感辛苦，家里已安，磨合有日，社会之上歌舞升平，然总有一劫，凡尘不可久待， 任守一说西斯不远，他总会回来看看的，拍拍陶阳子，自顾自地走了。任守一走了，任秋坐下来，陶阳子想搭话，任秋就说，你为什么不拦住阿爹？你是不是嫌他在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他是和尚，把庙当家呀，这里就不是他的家吗？他就不能多住吗？还是你不留他，你就为了你爽快？陶阳子实在不知怎么应答妻子，任秋言辞厉声，尽情地撒着气。陶阳子此时觉得女人像棋盘上一招定势不熟的棋，充满着变数，根本不是常态的棋形，走来走去都走不好。他们不是融合着一盘棋，明显着分了黑白。以后的几天，任秋唯一的要求只是想他抱着他，而一旦他想解决欲望，任秋的身体便僵硬了似的。有时陶阳子感觉膨胀起来，任秋像安慰他似的说，你又想了吧，好吧，来吧。他在他的勉强同意下，急呼呼的想突破阻碍的进入，却感觉他那里有着层层阻碍，慢慢的这成了一种常态。陶阳子怀疑古书上共孝于非的描写是假的，也疑惑是不是他们哪里不对，同时疑惑任秋是不是会感到快乐，要不他永远只是献身。对女人来说，献身这个词看来是有道理的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陶阳子得知日本人在卢沟桥开战了，方天琴安排骑士们陪达官显贵们下棋，而陶阳子受不了这些人对围棋的态度，拂袖而去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《黑白》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初学围棋者则可以将其作为棋谱细细研究，棋艺高深者